无论你是攻定受，饮桶定杯盖，都要听火烧万世桥。我是游慧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啊，土伯翻嚟啦，咁啊就呢几日啦，呢个礼拜啦，其实我唔咁想讲嘅，不过即系游慧晶就一石激起千重浪吓、啊，就话 乜原来佢有同花生台录呢个 jingle， 有啊，你唔知咩？系、哎、呀， 我第一次听嘅啫， 即系喺过场嘅时候就冇喺度播啦。嗱、网友未必听到嘅，因为其实我哋播过场嘅时候咧，即系冇 live stream， 就系呢一啲即系我哋其他节目 jingle， 就系火烧万世桥，就有个游慧晶帮手录嘅 jingle 嚟嘅。咁啊，即系当日咧，我哋亦都尝试就揾佢就帮手录呢个花生台嘅 jingle， 花生当饭食嗰个咧。咁佢唔肯录啊，如果录咗就扑街咯，真系，即系你知啦，即系。吓、啊，即系佢哋上嚟做节目啊，已经系咁俾人鞭尸又剩啊，而家俾人当黑材料咁样定期咧攞出嚟咧就去审佢噶啦。哇，你再录埋个 jingle， 即系当咗你自己有啊，真系。咁啊， 嗱，不过我觉得佢 OK 啊，最近喺理工大学嗰个论坛咧好多争议啦， 系嘛？ 但系我觉得佢用一个好简单同埋年青人嘅一啲嘅呼唤咧，系市井啦，你咁讲啦吓，就系、是。將個土地嘅問題咧，係一句已經解決嘅， 冇地方搏嘢啊！ 喂，呢句嘢 O K 喎，我覺得 你覺得 O K 啊？ 我梗係覺得 O K 啦，因為第一，全香港邊個政客敢用呢一個咁生動嘅比喻？ 唔係咁，你可以大 例子，應該係例子或者具體嘅訴求係咁清楚地係表述出嚟先。 唔係咁，佢話 亦都大家個身份上係唔會講呢一樣嘢噶嘛。你叫何俊仁讲啊？私下 off 咗个麦，何俊仁就会咁讲。 嗯，佢唔系咁 off 麦，佢都讲噶啦。佢 唔系佢唔会用呢一个理由去讲土地嘅问题，唔会讲房屋供应嘅问题啊嘛。 唔系，即系我听佢 佢唔会用呢样嘢有冇得帮嘢嚟 justify 究竟而家土地嘅问题同埋楼价问题几严重、啊？ 如果你讲何俊仁，即系佢你。听佢爆粗就听得多，博嘢未听佢讲过。咁你可以大佢嘅，咁你今次游慧晶， 喂，我都唔敢咁讲喎， 系咩？ 哇，我真系、哦，你话露炒花生嗰个毛，咁我会用呢个嚟做引子，可能会。但系如果你喺公众场合用呢一样嘢嚟去描述，即系或者系解释呢个房屋问题嘅严重性咧。嗯，我真系唔敢讲。 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呢件事之后咧，你 即系你叫你见我，就算我八月中做过一个港台嘅即系访问嘅，讲香港人身份认同噶、嗯，我最近先听翻啫嘛，我都系好正经嘅， 系 完全翻去主流传媒嗰个毛去讲嘢，所以我今次我系欣赏游慧晶噶， 系 喂，第一70个立法会议员里边，我估有除咗佢之外69个系唔会攞呢一个 example。 咁你欣赏佢，你会唔会鼓励啲人学佢咧？ 学边样先？纹身定系咩先？ 学佢讲博嘢， 就系食烟先。 学佢讲博嘢， 系咪？但系呢一个 嗱，唔系你可以大佢嘅。咁你话你唔讲博嘢，喂，我要劲、哦，我要劲过游慧晶，我要讲屌閪，系嘛？冇地方屌閪啊！即系咁样样得唔得咧？ 喂，其实老实讲，游慧晶讲呢个咧，如果真系即系讲翻现实嘅问题咧，廿几年前咧，小弟都困扰紧啦呢个问题。你去博嘢嘅时候。喂，你唔通你翻屋企自己屋企啊？你老豆老母喺度噶嘛，大哥？ 闩埋房门咯。 老豆，你我唔系喺美国啊，或者加拿大啊，或者欧洲嗰啲咧，其实嗰间 house 啊，有 house 有咩咧？有两层噶嘛，系咪？即使你嗌几大声都冇人听到啦，或者你嗰度有车房噶嘛， 嗯、 外边嘅公园好鬼大噶嘛，系咪？但系你系香港先会出现呢样嘢，啲唔通你去女方屋企啊？唔通你自己喺自己屋企啊，一樣係面對呢個問題冇地方搏嘢㗎， 嗯， 係咪？只有去時鐘酒店嘅啫嘛，係，或者你自己再威啲，你去 book 酒店啦咁樣。 嗱啊，你問翻阿希，你有冇咁樣？你有冇咁嘅困擾先？其實你自己， 喂，唔好話你呢個年代嗰個困擾啦，我嗰個年代呢個困擾，所以其實即係從另一個角度嚟講，佢呢個講法咧 係。 係其實描述唔到呢一個嘅土地嘅問題嘅， 係嘛？ 我嘅年代一樣嘅，嗰陣時係百幾萬層樓啫，屌供揾三四年先買到層樓啦已經，但我都一樣面對呢個博嘢嘅問題啦，多餘嘅你都。你 Anthony 嗱，你起碼細我十到十五年啦，你有冇面對呢個問題啊？同你有冇屋咁嘅關係啊？屌真係。 係啊，可以咁講嘅。咁你要擠啲地方出嚟，你梗係擠到嘅。大佬，你十零廿分鐘係咪？你梗係揾到啲地方㗎，係咪？咁啊嗱，即係我覺得就你講游蕙禎咧，即係其實都係嗰句説話啦。識睇啊，梗係要睇留言啦。咁邊啲人留言精彩咧？即係我要，即係我啊更加欣賞麥明詩喎。麥明詩咧，即係其實一針見血咧，即係其實佢串你，即係用嗰種英式嘅 幽默， 或者幽默或者陰濕啦，即係咁樣串你，知唔知點講咧？ 唔好咁性別定型啊嘛。 唔係佢咁講，就係話佢都係 respond 緊佢自己嘅 market 啫。即係嗱。呢、這個就以前用翻以前阿梁耀忠講嘅説話講咧，就係、是、臭坑出臭草咯，大佬。即係佢用 market 嚟去咁樣樣表達一個咁嘅意思。 唔係你覺得好驚訝就係男講咧都仲好少少，係 係 女咧就好少議員或者政治人物或者公眾人物咧係用呢一個理由嘅， 係嘛？ 因为男人即系叫咸湿少少， 系啦， 搏嘢咁样都好合理啊嘛。 你系少会觉得即系女人系会好咸湿噶嘛？而呢一个所谓嘅 M K 议员咧，就好直接咁话俾大家听，即系呢一个嘅问题嘅严重性系用搏嘢嚟做呢一个嘅引子咯。我唔知嗰个应该系叫引子啊、例子啊，定系作为一个论据啊？佢点讲？ 例子啦，论据唔得嘅，论据 support 唔到，即系话要搏嘢冇地方搏嘢，咁你去 唔系？我已经反证咗你啦，我同 Anthony 嘅年代都系存在呢个问题噶，系咪？ 系 咪？你冇理由因为为咗搏嘢，所以走去租个单位嘅戆居噶系嘛？大佬，你去时租酒店都系几嚿水嘅啫。几多嚿啊？我唔知道而家大佬。 你如果你时钟系嘛？ 两三嚿啫嘛，大佬，一个月搏四镬啊！你都系一千蚊有找啦，系嘛？随时咁点？你搵八九千蚊人工，点会顶唔住啊？ 唔系，再 证明我嚟而家你个推咪员有呢个搏嘢经验啦，个系咁岌头啊！对我头先讲嗰啲价钱嗰度， 再唔系咪喺？再唔系咪趁屋企人真系冇唔喺度嘅时候？ 唔系咁啊，紧张少少，唉，咁就。 不过甚至乎听过咧，系我大学咧，即系我呢个年代开放少少噶嘛，咁咧就有啲大学啲宿友咧，直情带佢女朋友翻嚟咧，就喺大学宿舍里面搏。 喂，贴张纸喺门口咪得咯。 系啊，即系我哋即系有啲嘢做紧，因为大家即系唔好入嚟啊咁。唔系啊，甚至乎直情咧系咧，嗰个宿友都仲喺间房里边咧，咁佢就喺隔篱张床嗰度搏嘢。 唔系，我试过噶，我试过做啲好叫扑街嘅，我真系应该嗰阵时应该俾人烧春袋噶，你唔知嗰阵时咩？住紧科啊嘛，咁我科眉咧就真系带条女翻嚟搏嘢。咁然之後咧，我喺度係咁拍門啦，就話啊掃王啊咁樣樣，咁啊喺度拍門話掃王啦咁樣樣，咁然之後佢女朋友咧嬲 Q 咗我，咁啊即係如果嗰陣時有話邊個喺度嘅話，咁啊即係嚇 有游蕙禎， 唉， 幫我哋發下言咯，係嘛？ 不過算啦，唉，即係呢啲我覺得冇乜必要去花咁多時間去講佢嘅，咁就啊，头先有网友啊，咁啊，即系 PM 我哋啊，话，咦，阿陈秀慧竟然有睇花生新闻、啊，吓、啊，有睇我哋嘅报道、啊，咁啊喺度讲咩咧？咁啊 cap 翻张图，就话佢 share， 唔系 share， 一 cap 我哋嗰个新闻嘅图啦，就话，其实系一个标题嘅，即系因为柏杨咧就俾人重判啊嘛，九个月啊嘛，咁啊加咗个副题就话黄杨达外游，加拿大未有声援。跟住又話要 cap 俾柏洋睇， 咁 佢係咪喺加拿大啫？ 咪咯， 佢而家佢嗰個佢而家 cap 緊，佢而家嗰個 post 個 location 就喺加拿大安大略多倫多，咁係啊嘛，呢、這個事實啊嘛， 自打嘴巴， 咪咯，咪即係佢意思就係話，喂，咁我網上面有聲援、啊，喂，咁你唔好上網拜山。 如果真正嘅聲援，正如頭先我咁講， 咪咯， 唔好俾佢搞個當值律師啦。 咪呢啲唔係聲援啊嘛！ 喂，攞你嗰話佢咪話選舉完之後籌咗百幾二百個呢個貨金嘅？ 唔係佢啲貨金攞嚟揭人哋陰私啊！ 大哥，你救 狗仔隊啊！ 你救下自己嗰啲兄弟啦！ 我覺得好奇怪一樣嘢就係，黃楊達自己係受當值律師扇一鑊嘅，佢點會有可能唔知道當值律師嗰個服務係點樣？ 佢身受其害，唉！ 你都識揾謝偉俊啦、啊，當年 係咯， 謝偉俊都唔係好堅啦、啊，係咪打呢啲官司？但係佢都係揾個大狀嘅啫。點解你唔幫你嗰啲兄弟揾個好少少嘅大狀去打呢間官司？同埋而家你立咗個先例，我所謂嘅先例唔係話裁判法院對個判決有凌駕性嘅地位嗰種先例，而係在於嗰個刑罰就旺角騷亂呢樣嘢咧，係開咗個先河，跟住其他嘅裁判官係會同相同嘅量刑標準咧係嚟做判決嘅，呢下先至大禍。喂，嗰啲友勾下勾下，聽我哋幾年嘅電台節目。以為勇武抗爭好過癮，以為唔需要付出代價，以為真係以為自己搞緊革命，咪撲街咯，即死㗎啦！咁搞法係咪啊？唔緊要，你陳秀慧咪 cap 我哋花生新聞咯，你俾嗰個咩嗰、那個僆仔叫咩名話？陳柏陽睇，佢咁講嘛，你俾佢睇啊，佢先知道屌，原來我啲大佬。即係佢稱啦嚇， 真係喺加拿大喎， 真係加拿大， 係咯，即係因為你 Facebook 唔會呃人噶嘛，大佬，咁你 我判決嘅時候，唔好話你到場聲唔聲援啊，唔好話事前有啲咩嘅協助啦、 啊， 大哥，你而家喺加拿大喺度蒲緊啊，有冇去籌款啊？加拿大有冇多倫多同呢個 Vancouver 籌款啊？大佬，係咪啊？ 咁啊唔講呢啲嘢啦，唉，就我哋有段片啊，去咗先。 比亚总统对诺贝尔和平奖，带领国家结束内战。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6 to Colombian President Juan Manuel Santos for his resolute efforts to bring the country's more than 50-year-long civil war to an end。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喺香港时间今日傍晚宣布。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由南美国家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夺得，赞扬他带领国家结束超过50年内战。委员会话，从内战夺去超过220,000条人命，600,000人流离失所，但经过4年谈判，总统桑托斯今年8月同左翼最大游击队革命武装力量达成和议。各奖亦都系向经历惨痛内战但仍然不放弃和平希望的哥伦比亚人致敬。委员会话，虽然啱啱今个月初和议交到民众公投嗰阵遭到否决，但唔代表大家向和平说不。委员会引述桑托斯话，佢会继续邀请各方加入对话，希望得奖应该更有力量为国家带嚟和平。今届一共有376人或者组织获得提名，大约包括塔伯美国当局秘密监控嘅美国中情局前职员斯诺登。仲有在敘利亞長達5年內戰不斷出入戰場的救援義工組織白頭盔，得主將會得到800,000瑞典克朗，折合大約727,000港紙獎金。下個禮拜一就會公布經濟學獎得主。 咁啊，其實呢一單嘢咧係令好多人跌眼鏡嘅，因為其實咧今年咧係零舍多提名嘅，係成300多個，好似話破紀錄嘅，其實係。咁就因為而家呢個桑托斯呢，咁就其實好奇怪，因為其實佢成件事呢就話呢一個叫做係哥倫比亞總統就話佢係達成咗呢、這個和約㗎嘛，其實同呢個叫做係反對派嗰、那個叫 Fat 嗰、那個叫做係。咁 但係呢公投係過唔到 㗎。過唔到㗎喎，係爭少少㗎咗喎。係但係又俾佢呢即係叫做其實成個公投喺九月底个进行咗嘅，咁你过唔到，咁但系经过你呢个几礼拜嘅周旋底下咧，又俾你勉强过咗。咁其实就算系诺贝尔委员会嗰度咧，佢都承认，喂，其实讲真，呢件事咧，即系俾你咁样勉强搞掂咧，都系功败垂，即系亦都有可能功败垂成嘅。 咪所以你越嚟越觉得咧，即系诺贝尔和平奖咧。系一个政治考量喺度， 唔系政治考量咁简单啊！佢直情系想影响政治啊！ 冇错啦，你个政治考量系由呢一个刘晓波嗰阵时候咧，其实系睇到个端倪嘅。刘晓波又好，奥巴马又好，第一，其实你 系 想支持中国嘅人权啊嘛， 嗯， 支持中国迈向呢个民主啊嘛。That's why 你囚禁咗喺监狱里边，都够胆颁个奖俾佢，不怕得罪呢个老共。你谂下奥巴马嗰个例子。 喂，佢當選都唔夠三個月咁滯，啱啱做咗總統，2009年嘅時候，你頒個諾貝爾和平獎俾佢，大佬佢乜都未做，咁其實你係俾咗個緊咒箍佢啊！好多喺美國共和黨嘅支持者咧，我聽講咧，佢哋唔中意奧巴馬，就話因為其實佢喺外交上邊咧係相對上軟弱嘅。你諗下佢即係真正貫徹落實，即係撤出呢一個嘅伊拉克，甚至乎中東嘅問題都話唔搞啦，啊，即係唔好再即係嘥時間，有得佢喺度搞啦咁樣。喂，其實成個嘅諾貝爾和平獎，從今次呢個桑托斯亦都可以睇到，就係、是、基本上個部署就係、是。是有政治 mission， 嗯， 是有个政治的倾向，有政治的考量，甚至乎影响紧政治的操作，好似阿曹总理咁讲，个目的就是咩呢？再倾过啦，你哋，再投个公投啦，总之有 ceasefire， 总之呢个 peacemaking 嘅， 唔系佢而家或者讲，或者用另一个讲法讲，就系、是、其实系用光环，用政治光环。而影响佢自己想影响嘅政治 初时我觉得以为好幼稚。但后尾原来现实政治里面呢確实是有呢样嘢。 係。 係咪你班粒俾我嘅话、我仲走去穷兵黩武啊。 係。 喂我自己都唔好意思啦係咪例如你奥巴马佢当选未够三个月乜嘢 policy 都未实践緊唔好讲话係内政外交更加唔会啦。你即刻颁个奖俾佢。咁唔通即係你仲走去即係出兵打呢度打嗰度大佬啲人话喂点要收返佢啦个诺贝尔和平奖咁样系咪话晒即係和平即係话调返转头嘅讲法即係话拒绝战争啦。 嗯。 同样嘅道理今次你桑托斯个政治考量政治目标就係希望哥伦比亚嘅总统又好佢嘅左翼都好继续倾掂佢囉。 咪同埋呢即係嗱或者我哋讲返少少点解呢嗰、那个公投过唔到即係个和约嗰度系。其实主要就係因为其实啲民众系对呢一个叫做系革命游击队其实讲真呢个游击队好 Q 劲嘅其实系。就係因为其实佢对佢哋愤恨好犀利就觉得哇你呢个政府对佢哋唔够硬唔够强硬系咪即係所以令到佢哋就为所欲为呀又成呀。喂你諗下即係其实呢你哥伦比亚呢其实喺南美嚟讲一向都恶名昭彰。尤其是哥伦比亚其实都系其实好似唔知数一数二即係嗰、那个毒品问题系大㗎嘛。 嗯。 系咪即係同埋嗰啲人口贩子呀即係点样去即係做呢啲嘩其实佢好多罪案都喺呢、這个即係呢一个游击队佢哋衍生出嚟嘅。喂咁所以其实呢即係你好多人呢即係其实都对呢一个游击队呢就非常之愤恨。咁所以系令到嗰个和约唔系咁容易达成。咁但系你叫做系諾貝爾和平奖呢个委员会我諗 appreciate 嗰样嘢就系其实系觉得即系桑托斯其实佢有咁嘅胸襟啊或者系有咁嘅即系叫做系唔会俾自己嘅愤怒蒙蔽咗呢、這、一个胸襟，然之后颁俾佢咯，我谂就系、是。咁、但系你喂，其实环顾成个诺贝尔咁样样，喂你讲头先即系都有提过啦，就系、是、呢、這个嗰、那个叫咩啊？即系除咗喂，其实原来今年有埋阿边个噶，有埋呢个麦克尔噶， 系系系难民危机， 系啦，主要就系难民危机。难民危机呢个又系好难得嘅，其实你麦克尔去做咗咁嘅决定，去大量收留移民。咁除此之外仲有係呢、這个呢、這个桑德斯係咪即係呢个咩WikiLeaks 嗰个叫咩名啊唔係 WikiLeaks 喎头先嗰个叫咩即係最近呢个拍緊戏嗰个呢嚟咗香港嗰个呢 斯洛登 啊喂斯洛登直情係有即係有套戏帮佢加持添啦即係最近又拍戏啦係咪先 咪所以呢次嘅结果係令人惊讶㗎。 你系惊讶噶？ 你事前大家估，你梗系俾麦克尔啦。 系， 因为佢救助咗咁多即系嗰啲难民，而你作为即系欧盟其中一个嘅旗舰嘅德国，系、首先带动呢一样嘢喺人道主义嘅问题上边，系真系立下呢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标志同埋示范嘅作用噶嘛。 嗯， 系嘛？哥伦比亚嗰个总统嗰单 case， 唔系佢攞诺贝尔和平奖，我哋都唔鬼知啦。 我唔識佢㗎大佬。 喂，全世界都不少呢啲咁樣嘅遊擊隊。 唔係囉。 係同現屆嘅執政黨喺度繼續打緊仗 啦。唔係非洲大把啦，係。 菲律賓都有啦。 咪係囉。 以前馬來西亞都有啦，不過而家就即係差一啲啫。喂，其實呢啲根本就係全個地球裏面呢。 係。 都起碼都十單八單呢咁樣嘅左翼嘅遊擊隊同呢一個嘅現屆嘅執政黨喺度抗爭緊㗎嘛。但係其實你睇到今次諾貝爾和平獎個目標係在於咩呢、希望佢作為一個示範嘅效果，示範個作用，令到其他所有嘅遊擊隊同埋個執政當局都能夠係放低武器，能夠坐低喺談判桌裏面傾。呢、這個就係個 mission 咯。點解唔係默克爾啊？因為默克爾要收佢啲難民都收 Q 完啦，屌！即係可以收亦都收咗啦，要收亦都收曬啦。系咪啊？嗰样嘢已经 mission accomplished 噶啦，冇需要再颁个奖俾你噶啦吓。难听啲讲就系、是，同埋你近呢几届你睇到诺贝尔和平奖嗰个走势噶嘛？佢而家唔系讲紧过去嘅，佢而家系讲紧未来。 系 我未来究竟我嘅定位、我嘅价值走向边条路道路？我希望你奥巴马唔好再打仗啦，美国。做國際， 奧巴馬嗰次唔同，奧巴馬嗰次係一個期票作用喺度嘅，即係你攞咗，你 accept 咗呢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其實你係等於你係承諾咗，其實你覺得和平係重要嘅，係咪？咁所以變咗，喂，又真係有作用喎、 啊。佢真係八年嚟真係冇乜仗打過、啊， 而且又收兵喎、啊，喺中東又係咪？ 除咗係即係走去剿滅咗呢個拉登之外， 其實反而其實講真啦，即係佢喺伊拉克撤兵咧，反而係令到中東咧其實係冇咁安全嘅，因為喂大佬，你真係喺中東，即係喺呢個敍利亞。呢啲執不作為啊嘛，即係反而係令到呢一個普京啊為所欲為啊嘛，其實係，即係所以其實成件事，你就算係你唔打仗，係咪真係和平呢？即係其實係，如果尤其係你自己大家都對你係有一個世界警察嘅期望嘅時候，你係咪可以話撤就撤呢？即係呢件事未必係我哋諗得咁簡單咯，真係。 唔係，所以我覺得而家嗰個諾貝爾和平獎咧，嗰、那個走勢咧， 係 有時諗諗下。又好似唔係好錯得曬， 係嘛？ 即係真係佢係個政治嗰個影響咧，係在於佢有啲價值咧係想推出嚟， 嗯， 有啲目的係想達到咯，有啲問題係想解決咯，而唔係好似過往單單係睇呢一個人過去做啲乜嘢，即係例如紅十字會又好啊，或者咩嗰啲無國界醫生又好啊，喂，其實老實講，你班嗰啲。是冇實際嘅作用㗎嘛，喺改善喺全球嘅政治環境裏面係冇實際嘅作用，即係唔係話唔好啊，而係在於即係而家係有一個 一定係關乎 指向啊， 一定係關乎政治嘅， 有個指向呢係希望係達到某啲嘅政治目標， 同埋一定有一個 core value， 個 core value 呢其實講真難聽啲都要講啦，就係和理非啦，其實係呢、這個一定係佢嘅 core value 啦，所以嗰陣時點解頒俾阿劉曉波？其實劉曉波都係佢哋係象徵咗一個即係和理非嘅模式，咁喂亦都唔怕犧牲，係咪？ 零八憲章嘛， 係啦 ，exactly， 佢都係講和平演變啫嘛，佢冇話武力推翻共產黨啊！如果唔係，你點頒俾劉曉波啊，大哥？ 唔係，雖然你話啊，可能你話柏楊咁啊，陳柏楊咁樣，可能佢都。即係喂，好多人都過去烈士喎、哦。喂，但係你即係呢個諾貝爾會唔會有可能頒俾佢啊？好似佢呢一類咁嘅人物呢， 掉水樽嘅人就應該 係啦。你唔係即係就算你心窩，即係其實係叫做係差唔多啦，係咪？即係叫做係掟嘢啦，即係對住呢啲即係呢個武力衝擊呢個叫做建制派啦，呢、這個建制嘅警察啦，會唔會班呢？唔會班啦，呢、這個好明顯就係、 是、你都唔使諗啦， 係啦，即係肯定唔會啊嘛。即係就算係啊，呢、這個南非前總統咁樣曼德拉咁樣，喂佢承認佢都係承認咗佢自己本身，喂佢當選總統之後佢大和解啊，即係其實係 佢之前已經係妥協咗㗎啦， 係啦， 佢本來最初拉佢坐咗廿幾年間，其中嘅最重要因素就係你搞恐怖襲擊嘛，係係嘛，你周圍炸啊嘛， 係啦， 佢出翻嚟嘅時候，本來佢都冇承諾話我一定係和你飛㗎， 係咯， 我不排除呢樣嘢，後屘佢哋搣咗個deal啊，同嗰個白人總統嗰時唔記得叫咩名喎嗰、那個， 係 先至係頒俾佢兩兜友咋。 係啊， 都係真係大家喺談判桌裏面係傾掂數，大家停火， 嗯、 放低武器。先至颁俾你噶，唔通你喺度仲打紧嗰阵时候，佢颁俾你咩，大哥？ 系啊，佢唔会为任何即系其实系暴力，即系采用暴力嘅人去吶喊助威咯，即系呢个肯定啊，呢、這个就 喂，如果唔系咧，你就系一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嘅逻辑。 系， 咁咪颁俾边个啊？因为佢打仗赢咗啊！屌，系嘛？你嗰度仲系拿破仑时代啊？你會仲係希特拉啊，仲係墨索里尼嘅年代啊，大佬。 嗯， 睇下邊個窮兵黩武，邊個可以打贏全世界，嗰、那個就攞獎啊，大佬。咁你就唔好叫諾貝爾和平獎咯， 叫諾貝爾戰爭獎。 唔係啦，屌你真係。 好，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就陣間翻嚟啦。即係其實我哋都會有直播嘅，就係、是、爐炒花生啊，土伯你喺度噶係嘛？ 我唔喺度啦， 又唔喺度。 我今日好唔掂啊，好 又唔掂啊。 系啊， 唉，咁啊，差唔多半个钟翻嚟啦，即系我谂十几分、十零廿分钟到啦，咁啊翻嚟炉炒花生啦， 好，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 翻嚟休息下先，拜拜。 花生啊，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郑兼汉。